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 最初你的

拒绝你千言少买，肯定你不过是反面教材。我会很快很快把你淘汰，不出卖我的爱和自尊做比赛。 心疼热血

别走。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，怎么想怎么痛彼此感受，要多爱要多爽全部接受，就是不见你的温柔。